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美国好莱坞青春恐怖片《惊声尖叫》系列影片目前已经有4部，4部影片的上映时间分别是1996年、1997年、2000年和2011年。4部影片都是由维斯·克雷文执导，凯文·威廉姆森担任第一、第二和第4部的编剧，出演的电影明星有尼夫·坎贝尔和科尼特·考克斯等。这部系列影片讲述了一个潜伏于校园的杀手戴着骷髅面具杀人的故事，被认为是颠覆了传统恐怖惊悚片的陈词滥调。1997年的《惊声尖叫》第2部将故事延伸下去，主角上了大学，记者将先前的故事写成书并且拍成了影片，新一轮的凶杀开始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这部青春恐怖片的著名作品。由于这部影片有很多恐怖和惊悚的环节，还请朋友们选择收听。整体而言，1996年的《惊声尖叫》可谓是这个系列经典的开山之作。这部影片在当年北美席卷了过亿的票房，全球票房更是飙升到了1.76亿美元。而影片惊悚味十足的片头屠杀和搞笑戏份的有序穿插和讽刺性的结尾，无不为这部开山之作盖上了经典的印章。而惊声尖叫的成功对于维斯·克雷文和美式恐怖片都有着极大的意义。对于他个人来说，他终于走出了靠猛鬼街系列吃老本的尴尬境界。而对于美式恐怖片来说，这更是一次复兴。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将这个系列称为青春恐怖片，相比于前作，这部续集在总体上不仅继承了第一部恐怖加搞笑的路子，而且在惊悚的桥段上完成了更大程度的升华。在《异形4》霸占暑期档的1997年，《惊声尖叫2》不仅在《异形》的利爪下豪取过亿美元的全美收入，而且还在全球取得了1.8亿美元的不菲成绩，堪称好莱坞恐怖片的一大奇迹。那么与此同时，《惊声尖叫2》也依靠影片本身的质量赢得了好莱坞影评人的青睐，成为了深受影评人士夸赞的不可多得的优秀续作。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惊声尖叫》第二部。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为了摆脱恐怖的回忆， 女生西德尼·普雷斯科特远赴辛辛那提入读温莎学院。然而一部叫做《刺伤》的影片上映之时，西德尼的平静生活又被打乱。原来好事的女记者盖尔根据《惊声尖叫》第一集发生的事情写成畅销书，在放映由《刺伤》改编的影片之中，两名学生被杀，而且被杀的方式与在伍兹堡高校发生的命案一模一样。第二天，在兰迪就读的学校之中，老师和同学们正在谈论这件事情。 你们能不能说说昨晚发生的事和电影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 大多数人都这么想，你不可以把犯罪归咎于娱乐。 当然可以，你没看新闻吗？ 凶手戴着电影里那种鬼面具，电影要负直接责任。 不对，我们的行为不应该由电影负责。 这是艺术模仿生活，生活模仿艺术的典型案例。 这种疯子与艺术无关，我有那个女孩的自传，这是现实生活。 谢谢，我同意。我来告诉你什么叫现实生活，米奇，我相信这一点。生活就是生活，不是任何什么模仿。 得了，兰迪，我无意冒犯，不过凶手显然是在模仿电影上两个名垂千古的系列杀手。 谢谢。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准备把现实生活变为续集？ 自杀？谁会做这种蠢事呢？去他妈的续集！ 得了吧。 行了行了，别把现实生活和艺术混为一谈了。 无稽之谈，很多优秀电影素材都是来自现实生活。 是吗？ 举个例子。 好的，外星人。 这是个好例子。 谢谢胡扯小姐。再说一个， 外星人是经典影片，离我远点婊子，听见了？ 我不知道外星人有这句台词，离我远点婊子。 对对，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还有 T2， 还有卡尔曼的传说。 你说卡尔曼？对对对，还有最有名的所罗门。 对， 还有卡诺女学生部。 好了好了，第二个故事，房屋二。 哦，什么 什么呀， 你在招他继续。 我有了我有了，教父第二集。 看到西德尼来到教室门口，兰迪率先走了出去。 出击了 啊，今天就到这儿。既然你们对这个话题这么有兴趣，下次咱们继续讨论。 明天明天再见。上现实中你会怎么办？ 会让那魔鬼杀死那姑娘。 三百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死，没人相信那是真的。我的天哪， 随他去好了。 事情又重演了，兰迪。 不对，这种电影放映时会出现这种事情的，人们惊恐尖叫，情绪激动，最近的场合变得很危险。 这么说你坚决否认？ 应该是这样，这与我无关。 兰迪，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被杀死了，和我们电影上的情节一模一样。 也许是巧合吧。 你知道以前发生的事情，兰迪，你不能忽略它。 我知道，希特尼，我们不要再回首往事了，咱们干嘛不回到愉快的现实中来呢？ 嘿，兰迪。 这时西德尼的现任男友德里克走了过来。 我到处找你，我听说你没来上课。 是的，我逃脱了，没有像他一样。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兰迪正在劝我回到愉快的现实生活中来。 哦，知道吗？也许我真的有一个办法。 是吗？什么办法？ 德里克深情地吻着西德尼，这让兰迪很是不自然。 再来一次。 真不敢相信。 随后西德尼看到了警长杜威，他兴奋地跑了过去。 嗨，杜威，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担心你。我听到昨天晚上的事了，怎么能谈谈吗？可以吗？ 好啊。 你还好吗？ 我很好。对，我是说在这以前我很好，我的功课也很顺利，两天以后就要开始拍我的第一部片子了。 太好了。 是啊，我很高兴，还交了一些很好的朋友，我还其中有一个约会，他们人很好，是我的同学。 我很担心西德尼，又有个疯子想要步比利·鲁米兹的后尘，可能你已经知道了， 无论是男还是女的，还有几个人可能就在你的身边，我要查出来，你一定要小心系的你。 我知道，你认为盖尔他知道吗？我应该怎么办呢？我不和任何人来往吗？把自己关起来吗？ 你要提高警惕。我去和本地警长联系，我就在附近，来保护你的安全。你要多保重，要小心。 我知道了。 就这样吧。 不出西德尼预料，女记者盖尔找上了西德尼，甚至还带来了当年被西德尼错认的杀母凶手卡顿。西德尼一气之下再次拳打盖尔，就在盖尔尴尬离开的时候，他撞上了杜威。 对，你在这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放过他？他已经够受的了。我的名字叫德怀特。 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德怀特。 不顾别人受伤害是吗？ 嗨，是谁被打了一拳？不是第一次。 我不赞成暴力，但也许你是活该。第32页，杜威副警长在宴会时居然和他的学生交欢。 你读了我的书？ 是的，读了。 爸，别把这事看得太认真，那只是书上的角色。 第41页，没有经验的副警长表现得十分的慌张，是吗？ 你不认为你的反应太过分了吗？ 不，我在想，一个魔鬼在到处寻找，请原谅我的用词，在寻找血腥的故事。这种没有良知的残忍困扰了许多人，我没有想冒犯你。 啊，对，我没有想 害你。你怎么知道我笨手笨脚，像一个没有经验的新手，而不是一种伪装，来用来降低对手对我的估计，然后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作用呢？ 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要向你道歉。 不，应该抱歉的是我，是我错怪了你。现在失陪了，我还有事要做。哦，还有件事，你的衣服很漂亮。 当天晚上，西德尼学校的女生宿舍发生凶杀案，一个鬼面杀手残忍地杀死了一个女生，还把她从楼上给扔了下去。就在警察和同学们都在赶往凶杀现场之时，鬼面杀手却找上了西德尼。幸亏西德尼的男友德里克和杜维及时赶到，鬼面杀手逃离了现场，但是德里克手臂被砍伤，鲜血直流。随后警察开始对西德尼跟踪保护，这让德里克很不高兴。随后当着警察和全校同学的面，德里克在学校餐厅里对着西德尼大唱爱之歌，秀恩爱，但是这让西德尼很不舒服。兰迪对德里克的行为产生了怀疑，并且告诉了杜威。杜威找到盖尔，希望能够猜出这鬼面杀手到底是谁。在交谈之中，两个人情感爆发。面对空无一人的摄影棚，正情难自控之时，鬼面杀手突然出现，居然要刺杀盖尔。盖尔四散奔逃，杜维拼命解救，却被鬼面杀手刺成重伤，倒地不起。警察决定将西德尼和他的女伴转移到一个安全之地。路上遇到了红灯，汽车停了下来，西德尼的女伴显得很不耐烦。 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呢？ 告诉你，你就会死了，不问就不会死。 突然，鬼面杀手持刀突然出现在汽车前方，然后干净利落地将驾驶汽车的警察割喉杀害。随即他跳上汽车，这时另外一位警察掏出了枪。 鬼面杀手启动汽车向警察撞去，警察趁势趴到了汽车前盖上。为了摆脱这位警察，鬼面杀手快速向护栏撞去，最后警察被钢管插入了头颅，当场毙命。而汽车停在护栏夹缝中动弹不得，鬼面杀手好像也被撞晕了，坐在驾驶座上一动不动。希德尼和女伴坐在汽车后座上无法逃脱，随后希德尼将前后座之间的护网撕开钻了进去，并且越过鬼面杀手从驾驶室的窗子逃了出去。就这样，在希德尼的帮助下，女伴也从汽车前窗逃了出来。可他们刚跑了几步，希德尼就停了下来。 快把我弄出去，快一点，从前面出来，快，不，快点，我不能，别耽误时间了，快点，快，上帝。 希德尼跑了回去，却意外地发现鬼面杀手已经踪迹皆无。 好见鬼，怎么了？他跑了？什么？ 突然鬼面杀手出现，并且一刀封喉杀死了希德尼的女伴，并且向他追过来。希德尼转身就跑。希德尼慌不择路跑进了一家剧院，他登上舞台想要找人来帮助自己，可是一束追光打过来，希德尼眼前什么都看不清了。这时舞台上的布景纷纷降落下来，将希德尼困在当中。随着布景落下的，居然还有一个被捆绑在道具上的蒙面人。希德尼拿下面具，这居然是他的男友德雷克。原来是同学们恶作剧将德雷克捆绑到这里。就在这时，鬼面杀手终于出现。杀手拿下自己的面具，希德尼惊讶地发现这居然是同学米奇。他欺骗希德尼说德雷克是他的同伙，可是在德雷克身边时就冲着德雷克开枪，正中心脏，德雷克不治身亡。趁米奇没有防备，希德尼打伤了他，拔腿就跑，可还是被米奇追上。就在这时，盖尔被一个女人用枪指着也来到了这里。希德尼认出来，这个女人居然是比利的母亲， 鲁米斯太太。什么？ 比利的妈妈。装得不错吧，一点儿也没看出来吧。 上帝，不可能，我见过你的照片。减肥60磅需要很大的毅力， 这就叫新生健身法，你应该试试。 你们两个一起干的？ 在这个国家找一个合适的系列杀手不容易，米奇不错，只需要一点引导点拨，他干得很不错。 你没有人性。 我说了准能成功的，审判这个案子准能轰动全国。 米奇不会有审判。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比利的母亲居然开枪打死了米奇。 米迪是个好孩子，他就是太想上电视了。你先别跑好吗？可怜的小子，他失去了理智。 你没有吗？ 没有，我很清醒。我的动机比米迪更实际，我只想按照古老的方式报仇。你杀了我的儿子，现在我要杀你，再没有比这更合乎逻辑的了。 你自己也跑不了。 我当然会的，所有的账都会算在米迪的头上，包括那两个警察。他杀了那么多的人，设想一下，你觉得米迪可疑，你就跟踪他。你看见他打死了德里克，一怒之下，你又向米迪开枪，把他打死了。但是他咽气之前又开枪打死了你，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真相。你还有什么问题吗？你还有什么评论吗？有什么感想吗？你和你儿子一样疯狂。你刚才说什么？你就是这样恶意地评价我的儿子吗？你就这样评价比利？ 不，比利是个好孩子，他很完美，你养了个好儿子。 冷嘲热讽可不是个聪明的做法。兰迪背叛了比利，这让我很生气。我是个好母亲，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我最讨厌人们批评别人的父母，他们从不批评自己。你为什么不责怪你的妈妈？她抢走了我的丈夫，破坏了我的家庭，而你又抢走了我的儿子。你不知道，不知道当母亲是怎么回事，抚养一个孩子，教育他，引导他， 毁灭他。米切好像没有死。 千钧一发之际，西德尼踢倒了比利的妈妈，逃到了舞台控制室，利用道具、灯光和舞台的烟幕和比利母亲周旋。就在西德尼要被比利母亲杀死的时候，被西德尼错认的杀母凶手卡顿来到这里。卡顿没有听信比利母亲的挑唆，开枪打死了比利的母亲，挽救了西德尼和盖尔的生命。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米娅。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青春恐怖片《惊声尖叫》第二部。作为一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重振肢解电影的热门恐怖片，面对可观的商业收益和良好口碑，《惊声尖叫》的续集的筹拍自然是势在必行。为了防止剧情外泄，制片方采取了非常严格的保密措施，所有演职人员都签署了保密协议，他们不得将影片的结局和杀手的身份透露给媒体。剧本的纸张均为深棕色，以杜绝复印和易于阅读的隐患。在拍摄最后场景之前，就连演员都对真正的杀手一无所知。克雷文承认自己从没有接拍过如此保密的影片，而康德拉则认为这些举措恰恰有助于提升表演。好的，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惊声尖叫》第二部的片尾音乐，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是广播剧场。Believe me.